每天的生活就是在家里吃药或者上医院去抢救，然后呢回到家里继续吃药，然后呢再拉到医院去抢救，就是这样不断的重复。但正是因为老伴这样的日子，这家里呢就欠下了一身的外债。而这位老妹妹本身自个儿得糖尿病20来年，降糖药一直在吃，却落下一个一身的并发症，最后呢去医院去不起了，只能在家挺着。这老妹妹呀，她跟我算了一个账，她说自个儿有劳保，一个月虽然不多，但正常来讲也不少，开到手2100块钱，如果是没有病也就可以了。但是因为自个儿的糖尿病，吃药打胰岛素，基本上呢就把这个劳保的一半给花了去了，这还舍不得买好的药，只能吃一些便宜的药。那家里呢就一个女儿，说到女儿啊，这个老妹妹更是愧疚不已，因为她自己眼神不好，糖尿病还有高度近视，只能看到1米远，一只眼睛呢是一点都看不见，也没人照顾，她自个儿呢只好住女儿家。女儿呢正因为要照顾老母亲老父亲啊，女儿呢也离了婚，那么母女俩就住在一个40多平的单间里。见到我之前，老妹子的病情不断恶化，甚至一度出现了尿血的状况，但老妹子仍旧挺着，甚至没和女儿说 哦， 因为她知道如果进了医院拿什么去看病啊，这个大伙都知道得用钱呢。老妹子说了一句话，她说呀，现在我是觉得能吃口饭能活着就好，一路过来真是因病致贫，苦不单行啊。听着她的话我很心痛，我想咱们收音机旁的您也跟着心痛，对吧？因为在临床上这样的病人呢太多了，所以我真的在想，他们要是不用大把大把的吃药，不用大把大把的花着这个药费这个钱，那他们的生活该多好啊。所以呢这个经过多年的不断努力，一套全新的生物疗法应运而生。这两天大家都知道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它能释放出从巴马复制而来的地磁场，它能直接作用于咱们受损的细胞，把这个细胞呢给它修复好，把咱身上的病啊给它辅助治好。那为什么每年那些个经济条件好的老人都会上巴马那儿去治病，都会坐在百魔洞的岩石上？其中我就碰到了广西大学的教授，他就跟我说，在6月份的时候呢，他被查出了淋巴症。那查出来的时候，大夫跟他说，您这病啊，已经到了中期了。6月份查出来的，8月份，您猜他怎么着？他直接就去了巴马，上那儿去休养了。我告诉你，这种病治疗啊，那钱不是说几百几千的往里扔，那都得几十万的往里头扔啊。所以呢，他说家里也没那么多钱，所以上巴马呀，就跟那儿待着。哎，过了几个月之后，他就感觉到人首先是非常的舒服，觉得精神状态好了很多。好像自个儿认为自个儿不像有病的状态，那既然不像有病的状态，那就上医院去检查检查这个血的基本指标，看看怎么样。这一查，血的指标基本上都正常了。 所以呀、我跟大伙儿讲，现在呀、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同志上那儿去旅游，基本上都是抱着那个调病的那种想法去的。那么现在前去治病的人身上都有各种各样的病，咱们老同志有的这些个啊，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啊、中风后遗症等等，甚至呢还有这些不好的病的这些患者，这听起来都是长期需要治疗的疾病啊，陈年延绵性的这种慢性病。可在这儿，他们这些个病奇怪了，不同程度的得到了控制，那甚至有的人神奇了，他完全康复了。 嗯， 那后来呢，我们研究就是因为巴马这个地方这些个病为什么都好呢？这个地方啊，它有着极其特殊的对人体有益的地磁场。那么这种地磁场，它也正是咱们今天生物场治疗仪所拥有的。而这种生物场的能量比巴马的地磁更强大。 嗯， 大伙儿也都知道啊，去巴马很昂贵。那咱们总是说能够去旅游啊，去哪个地儿住上一段时间呢，那是有钱人去的地儿啊，你没钱你去不起啊。但是呢，我就是想让咱们所有的朋友，你现在你就能实现这种治病方式。而且这些天呢，我们开展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的活动，大伙儿就可以得到免费的治疗。 嗯， 所以我希望大家伙儿啊都重视这个事儿。之前呢，您的病总也治不好，我还是那句话，不抛弃不放弃。那我接着说，咱们生物场治疗仪它能够被认定为广泛而又明确的辅助治疗范围的原因，那当然这样的认可也不是咱们靠这个上嘴皮碰下嘴皮就能得到的，而是咱们提交了成千上万的有效的临床的案例，是经过了严格审核换来的。 嗯， 我记得当时生物场治疗仪还在做临床试验的时候，我的一个老朋友就找到我了，说想要带一位患者参与我们的临床试验。 这个患者什么情况呢？ 这个患者他是一个空巢老人。 哦， 啊，孩子们都在外地给人打工，患有糖尿病七年，一直坚持服用降糖药。那么吃到后来呢，降糖药吃进去啊，就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 嗯， 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血糖，你吃着那药好像跟没吃一样，血糖得不到控制。空腹血糖平均都在 15.6 左右，并且呢这个并发症也已经出现，右脚的五个脚趾头的末端都出现了溃疡，开始烂脚了，而且视力也有明显的下降。后来因为长期服用降糖灵、美迪康这类二甲双胍类的降糖药，他呢还出现了乳酸性的酸中毒啊，这个呢就是这类药的一个副作用。人呢下楼梯的时候就觉得恶心、想吐、全身酸软、心跳加速，人呢一下子就倒了下去，摔得浑身是伤。这幸好啊，左邻右舍发现了啊，给送医院了，这才保住了命。 嗯， 那我们说人呢救回来以后，他的主治大夫也就是我这个老朋友就跟他说了，您呢这病啊也病了这么些年了，各种各样的降糖药都吃过了，但是您现在的健康状况不乐观，要不你听我一句劝，你开始打胰岛素吧。患者就问了一句，那打胰岛素的话一个月呢得多少钱呢？我那位朋友就跟他说， 你这种情况，一个月呀，怎么的也得500-600以上，因为你除了胰岛素之外，你还要吃别的药，而且呢，你还要有一些周边的耗材，比如说胰岛素笔，你不得总得测一测吗？酒精棉、血糖仪、试纸、针头等等，这些也都需要一定的费用。我那位朋友跟他讲，但是效果肯定比降糖药要好，有效果。当时患者一听，从怀里就摸出一个存折，因为视力不好，他就把这个存折呢递给我的朋友说，那大夫您帮我瞧瞧，我这钱够打多少天的，能打多久就打多久吧，多的我也拿不出来了。当时我的朋友接过那个已经快散了架的那个存折一看，心里特别的难受。因为他发现存折上的取款日期都是这个老同志来医院的日子，最后这个存折上的余额不到2000块，所以他把这事儿呢就跟我讲了。他说，桂英啊，我觉得愧疚，人家花了那么些个钱，受了那么多的罪，我到头来还没给人家把病治好，还要让人家继续花钱，所以我就想看看你说的那个生物场治疗仪啊，能不能够帮助到这位朋友。我就跟他讲，要不你就带他过来吧。我们已经做了快300多个糖尿病的临床实验了，这效果呢都非常的显著啊，我也比较有信心能够治好他。 好的，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我们稍作休息，喝杯温开水，有益健康。 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661，400-108-1661。温馨提示。请仔细阅读产品说明书，或在医务人员指导下购买和使用。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那徐主任，为什么生物场治疗仪它对于糖尿病的效果这么好呢？ 你要问我这个问题啊，那咱们首先就得知道糖尿病发病的原因。糖尿病呢，它有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一型糖尿病属于先天的基因缺陷，我们暂且不论啊。现在糖尿病患者当中 90% 以上的人，尤其是上了年纪才得糖尿病的人，都属于二型糖尿病。换句话说，在30来岁以后得的糖尿病基本上是属于二型糖尿病。那么从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二型糖尿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胰岛贝塔细胞的功能受损了。胰岛贝塔细胞是胰岛细胞的一种，它属于内分泌细胞，它占了胰岛细胞总数的 70%， 就是它分泌了胰岛素，起到了调节血糖含量的作用。那它受损了，胰岛素分泌就会绝对或者是相对不足，那么这就引发了糖尿病了。所以咱们说，想要治疗糖尿病，你必须要修复胰岛贝塔细胞啊。这个传统的这个降糖药也好啊，胰岛素也好，都起不到这样的作用，那么生物场治疗仪能够做到，因为它复制了巴马 独特的地磁，这种地磁能量它就有一种修复细胞的作用。大伙儿啊，去巴马旅游的话，你就能看到那里的百岁老人依然下地干活。在干活的时候，有个华商、科商都会去巴马山上坐一坐，因为这样坐上一会儿，他的伤口就会开始愈合结痂。这其实就是因为巴马独特的地磁，它有着超强的修复作用。 嗯， 而且它能够穿透人体达到9到12公分，所以呢，它不仅仅是能够修复外伤，还能够作用于人体细胞。 哦， 那说到当时那个患者来了之后啊，我就把生物场治疗仪的温度给它调到了45度。频率呢给它调到30赫兹，然后呢把这个主机呢放在它的腰后头，电极片给它贴到了足三里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问他，你有没有什么感觉？他说上半身热乎乎的，有些发麻，感觉身体里头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跳动一样啊。那这其实就是生物场治疗仪释放出来的能量在刺激修复它的细胞。而且他说这个下肢啊也像有一种那种啊细微的电流通过，但是一到脚踝上2公分左右就停下来了。 嗯， 跟那儿一直在那儿拱，就好像过不去啊。 哦， 我就跟他说啊，放心，这是正常现象，你的血糖太高了，造成血液粘稠有淤堵了，四肢末梢血液循环出现了问题，现在呢脉冲正在给你活血化瘀疏通淤堵，等你的脚步也能感觉到电流了，那就说明血液到达你的脚底了，那你这个糖尿病病足啊就能得到改善。就这第一次，你知道他的血糖怎么样啊？ 嗯， 他的血糖由 15.8 降到了 13.6。 哦，这么快啊。 啊，当时我那位医生朋友在一旁看得个目瞪口呆，他说我算是大开眼界了。后来脉冲已经能够疏通他的淤堵，能够到达他的脚步了，那么这个时候他的视力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嗯， 之前看东西啊总觉得这个眼前罩了一层厚纱布，后来他说这个纱布揭开了，空腹血糖呢也降到了 10.2， 说明他的胰岛贝塔细胞又开始分泌胰岛素了。他总共呢啊来这儿体验到最后血糖已经稳定控制在 6.5 左右，那么脚部的溃疡也愈合，视力呢虽说没有控制到以前，但是生活自理是没有问题的。 嗯， 后来我这位朋友呢又陆陆续续的推荐了很多的糖尿病患者过来用生物场治疗仪，没有一个失败的案例。那我们说这个数据呢它是不会骗人的，大家去当地辅助治疗的时候，你也可以先检测了血糖值再去，你再看看之后究竟这个血糖值有没有什么变化。那我们讲糖尿病属于代谢性疾病的一种，咱们血液里多余的糖分代谢不出去了，那还有什么属于代谢性的疾病呢？啊，我跟大伙儿说一说啊，这个高血脂， 嗯， 这血液里多余的胆固醇、甘油三酯代谢不出去了啊。这个我也讲过呀，在生物场治疗仪释放出的生物场的作用下，高密度脂蛋白它会增强活力，不断的分解胆固醇、甘油三酯这些过量的血脂，从而呢，它就起到了降血脂的作用。另外还有一种常见的代谢性疾病是什么呢？ 嗯， 这个我一说很多朋友的耳朵都得竖起来了。 什么疾病啊？ 痛风啊。 哦， 很多人都有啊，老年人有，中年人有，小伙子也有。痛风其实就是尿酸代谢失常导致的，这血液里的尿酸超标了，那就会出现尿酸盐结晶沉积，那么它随着血液的循环，它会危及全身的脏器和血管。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痛风就只是引起关节的红肿热痛，这很多人的高血压、血管的动脉硬化、高血糖都是从痛风开始的。另外，如果过多的这个尿酸盐的结晶沉淀到了咱们的肾脏内，还会造成痛风性的肾病。 哦， 那这样子就能引起肾功能障碍，最后导致肾衰竭。而所有痛风患者用上生物场治疗仪之后，脚趾头关节的疼痛就能止住，尤其是出现了红肿的，你肉眼你就能看得到你红肿这个肿胀它消退了。因为生物场治疗仪释放出来的远红外线，它能和人体产生同频共振，起到什么呢？起到一个消炎作用。而这种远红外线它还能够增强细胞当中的各种物质的新陈代谢，使这个身体当中的尿酸盐尽快的被代谢出体外。所以呢，做临床试验的时候，经常有一些痛风的患者他还没结束呢，他说不行啊，说什么不行啊，大夫我得暂停。说干嘛暂停？我要尿尿。去了之后回来告诉我排尿量明显增多了，而且最初排出来的尿液特别黄，上面还飘着一层泡沫，那这其实就是体内的尿酸盐逐渐的被排出来。那么尿酸值呢就会有1-3毫克每分升的下降，你再治疗一段时间以后，这个尿液就会慢慢的恢复清澈，那关节的疼痛就不再发作。尿酸值呢稳定在正常的范围之内，所以生物场治疗仪它的效果可以说是舒舒服服的。那说到这个舒服啊，咱们所有参与过临床试验的朋友都有一个明显的感受，是什么呢？用生物场治疗仪做了几次，睡眠质量明显提高了。他睡得特别的踏实，特别的沉，第二天起来特别有精神。其实很多老年人都有这样的问题，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到深度的睡眠，稍稍的听到点动静啊，楼下呀这个车开过，邻居家呀关门，楼上呢夜班回来了，甚至老伴翻个身他都能被惊醒。这醒了之后呢，就感觉这脑子里很多根筋啊都跟那使劲跳一样，这会儿要想再睡那就很困难了。其实这个就是神经衰弱的体现，因为疲劳啊或者情绪啊或者是身上的疾病啊，反正种种原因就造成咱们的植物神经异常敏感，异常兴奋，它没有办法镇静下来，所以你进入不到深度的睡眠，或者连入睡都很困难。这其实也是很多老年朋友失眠的原因，只不过呢，大伙儿好像都习惯了用一个失眠的大概念给它囊括了。那我们讲为什么所有用了生物场治疗仪的朋友不仅把病治好了，神经衰弱和失眠还有了这么明显的改善呢？就这个问题，我们曾经邀请过一位神经衰弱的患者配合做脑电地形图的监测啊，这个监测大伙儿没见过的话也见过那个心电图吧。有很多波形的那个啊， 就是跟这个仪器差不多，就发现病人在使用生物场治疗仪之前，他的脑电地形图的波形是非常的杂乱，也没有什么节律。那这其实就是植物神经啊过于兴奋，过于敏感了。那么在使用了生物场治疗仪的过程当中，这个显示器上就开始出现了非常惊人的变化。 哦， 那个原本啊杂乱无章的那个波形，无论是高度还是幅度，都逐渐的变得有规律了。 这是为什么呀？ 这是因为生物场治疗仪它所释放的远红外线能够起到镇静安神的作用。 嗯， 那我们说为什么巴马地区的老人没有一个是睡眠不好的呢？因为那儿的阳光有这种独特的远红外线，它的波长在2到25微米之间，能够镇静安神。其实这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大家都有晒过雨后的那个太阳吧，就是冬天你晒太阳吧啊，当然你夏天晒太阳你会觉得热的心烦意乱的，但是你晒那个雨后出晴的那个太阳，或者晒冬天里懒洋洋的太阳啊，你是不是会觉得整个人都特别的平静啊，这个心情特别的放松啊。 嗯， 就是因为这种光照，它里边所含的远红外，它这个远红外的波长是有益于人体的，能够起到镇静安神的作用。那当然生物场治疗仪释放的这种远红外线是用来治病的啊，它这个远红外线要强大的多。 嗯， 所以大家看呐，生物场治疗仪它就是这样，愈后非常良好，而且它还能调节你自身的生物场啊，等到你自身的生物场被重建，你以后身体内部再出现什么问题，它自己就能帮你调节，让你真正获得健康和长寿啊。所以呀，我希望啊大家都能参与到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免费治疗中来，你感受一下这种全新的治疗方式，从此呢让你丢掉药罐子啊，咱们拿着退休金咱们做点啥不好啊啊，而且不光是花着钱咱还遭罪呢啊。 嗯，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应用上。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费用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节目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领取。 生命的真相也许我们无从知晓，但是对于健康的探索，人类却从未停息。20世纪80年代，日本、美国等相继使用先进高科技仪器对人体生物场进行研究。实验表明，人体生物场会根据人的健康状况发生变化。青壮年的光晕比老人和婴儿清晰明亮，身体健壮者比体弱者清晰明亮。同一个人，各部位的亮度也不一样。有病灶部位的脏腑组织器官光晕暗淡、模糊、杂乱，而且在人体疾病产生前后会呈现出一种模糊图像。生物场开始引起了医学人员的极大兴趣。但是如何使生物场发挥在医学中的作用却成了医学界一大难题。一场有关生命健康与生物场的医学革命正悄然来临。生物场与生命健康专题讲学正在播出，敬请关注。 好的，接下来有请中医传承人徐桂英主任。那在这个环节，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啊，因为中医毕竟也是咱们中国人的国粹，您说对不对呀？ 对， 咱中国人别把中医给忘了啊。 对， 啊，有些疑难杂症，中医还是能够治好的呀，对不对？ 我上那个什么医院去住院，打那个西药全都过敏，一打完针就开始。 那你过敏性体质，您的免疫功能比较差，那么 没有 生物场治疗仪，您应该用。接下来如果说我那个内在补充人体生物场的调节素这个药，我觉得你应该也用上，把你的身体的内环境也要调一调啊。 好， 现在就先吃中药好吧。 好，好的。 哎，好， 谢谢徐老师啊。 不用谢，不用 谢，感恩你，感恩你。 不用感恩，不用感恩，再见。哎，再见。 好，谢谢啊。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那么现在在全国正在进行生物场健康公益万里行活动，很多朋友呢都在接受生物场治疗仪免费体验，那么我们来听听他们都有什么感受。这位朋友您好。 哎，你好 阿姨，您现在是在哪里？ 我在保定。 保定现在已经做了生物场治疗仪是吗？ 是刚做完。 那阿姨，那接下来啊，咱们就把这个之后的效果还有您的体会跟徐主任分享一下好吗？ 好好好好。 这位朋友你好，我是徐桂英。 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 你挺忙吧？ 忙啊，这一天到晚的忙。您主要来辅助治疗什么病啊？ 我是血压高。 您在这个做生物场治疗仪之前，您的血压高压是多少？量过吗？ 量了。 多少？ 170。 啊。 低压是80。 啊，170的80是吗？ 对。 啊，我问您，您现在做了多长时间的辅助治疗？ 30分钟。 30分钟。那工作人员给您量血压没有啊？现在的血压多少？ 现在的血压是160，低压70。 啊，就跟刚才相比呀，这个下降了。您现在自个儿觉得什么感觉呀？ 我觉得挺舒服。 什么地方觉得舒服？ 我觉着我打坐的这个咱们这个生物医疗吧，我这个那个仪器在这个后背上一直吧，我这个腰部可舒服了， 腰里觉得舒服。您是把那个生物场治疗仪的主机是搁在后背了是吧？ 对。 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我今年75了。 75了。您这个高血压，您是每天在家里都吃药吗？ 每天吃药。 您知道吗？咱们得高血压呀，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呀，咱得高血压的主要问题是咱们血管啊硬化了，淤堵了，没有弹性了。咱主要的是血管里头的细胞的代谢出问题了。细胞代谢出问题以后，那些杂质啊、毒啊、淤啊都堵在血管里头了，时间长了呢，咱这个血管就出现硬化，血管的收缩力也下降了。那么要是堵死的话呢，咱就会脑梗。您现在做的这个生物场治疗仪呢，它是通过释放出远红外的脉冲生物场，把你血管里的垃圾呀，稍微给它清理了一下。所以呢，您这个垃圾少了一点呢，这血管的弹性呢它就好了一点啊，恢复了这个血管的弹性了，那就说明您的血管内皮细胞的代谢它正常了。所以这个治疗仪啊，它是从根源上解决这个血压不断升高的问题。 是 我们的医生护士有没有给你做一些现场的你看一看的一些实验呢？ 看见了 啊， 都看见了。 你看见啥了？ 看见是照这个水 瓶子里头装这个油脂物 啊， 一个清的，一个浑的 啊。为什么一个清一个浑呢？ 那个仪器把这个水做了 啊， 再装上油吧，它是可以能给你分解， 分解了，分解了。 啊、对了， 那我问问您，咱呢、吃了一辈子的荤菜了，油 啊， 您说咱这个血管，您这血压很高，您的血管壁上。就像那个没有放在仪器的那个杯子里的那个油一样，它都在你的血管壁上糊着。你的血管壁呢，糊了很多的油以后呢，血管壁就增厚了。那么血管壁增厚了，血管壁上有很多血管内皮细胞，它这个细胞就被这些油脂啊给攻击了。 嗯嗯， 你的血管里头的细胞，它就开始损伤了，知道吧？您现在这个仪器，您现在坐着，您的血压下降了10毫米汞柱，什么意思呢？就是您看到的这杯水里头有油，这个油因为它是放在这个仪器上头的，所以这个油啊，它没法抱团儿，它都分解开了，这个水呢，它就变得浑浊了。那这个时候，它由肝脏来代谢的话，这些油脂就能帮你代谢出身体外。你每天坐着，你每天喝着搁在仪器上放一放的这个水，您这个血压它就一天一天的平稳下来。那么高血压的并发症，心脏病或者脑血管的意外或者是肾脏病，在您身上它就不会发生了。这个道理明白了吧？ 是。好、哦，明白了，谢谢徐主任。 明白了，坐着好 啊，就继续体验、好吗？ 哎，好好好， 哎， 啊， 哎，还有您的高血压、这个药怎么吃、问一下我们大夫啊，让他跟您说一下啊。 好， 好，再见。 再见，谢谢徐主任啊。 啊，不用谢，再见。 对吧？谢谢。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 那生物场治疗仪呢，曾做过1000余例临床病例，我们来听一听他们的感受。 我叫李万春，今年70周岁，这个我现在就开始说我的病史吧。我从这个，我主要是现在啥呢？我有糖尿病，糖尿病现在已经10多年了。我最高的时候，这个血糖13.7，这是通过这个机器，现在这个血糖控制的比较好。咱们这是治疗仪，不是理疗仪，所以说呢，对他细心比较大。我这个糖尿病呢，开始是13.7，我去做之前我做个检查，我13.7，通过做这个机器，做了将近1个多月吧，开始我的血糖就开始降下来，降到9.6，完了我就坚持不懈的，就是治，为了自己身体健康嘛，到现在。我的血糖控制在6.3、6.4。另外再一个呢，我有这个前列腺疾病。我的前列腺疾病吧，因为什么？这个男人岁数大了，这个尿吧，尿等待时间比较长，一等就是好几分钟尿不出来。尿出来呢，还非常难受，尿线非常细。正常原来，假如说尿1分钟尿完了，这3分钟尿不完。这个尿难受的滋味，反正自己知道，别人是不理解。所以说呢，我就开始做这个，连做这个糖尿病，再做这个前列腺。有时候因为什么呢？我收个摊儿，收摊儿时候比较晚，我正好连机器带贴一起做，手上做这个内关穴，做这个糖尿病，完了这个机器我做了呢，就做这个前列腺。所以说双方一起做。干一次半个小时，做了一个阶段，哎，我这前列腺明显的尿等时间不那么长了，尿的尿溜吧，咱说也大了也快了，所以说现在我非常高兴，这个给我 送来了健康，我非常高兴。哎，老伴儿，你说说你的吧。 我说一说，我就是也是一次那个偶然的，就到了我们两个一开始做的时候吧，我坚持做几天，但是我觉得没太相信，做几天我就不做了。完了，俺家老头说你去吧，你咋又没去呢？你快去。完了，他一告诉我，我就又去一天，然后去的就是。不像人家那个，不像他坚持的那么好，天天去，天天去。我是初一去一回，十五去一回。有一次我走路的时候，我没事我就去走步，走步就是完了，我这脚背疼，走不了了，走不了道了。完了后来之后，他说你快点坐这集去，然后我就这么坐那集。等我再出回家的往家走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就好了。完了从那开始我就真心相信这个。那个治疗仪了，然后我就那个心脏不咋好，以前我不相信，然后我后来之后他说你哪不好你就贴着哪，然后我这心脏现在上楼不那么喘了，原先上三楼，哎呀就是那个憋的就像喘不出来气儿似的，我这个心脏好了，感谢那个这个研发人吧，制造出这么好的机器，让我们老年人健康。 我叫李慧，今年67岁了，我是一个退休教师。对这个治疗仪吧，我感到非常好。因为呢我是一个受益者我在没做之前呢，我血糖高，而且这个骨头吧也疼，通过做了这个治疗仪以后吧，一个是呢贴是吧，贴在这个手上是吧，手背上贴了两三次，我的血糖就明显的就感觉降下来了，我就试了是吧，原先没贴之前是8.5，贴了以后呢我试以后是7.7是吧，现在我的血糖啊始终都是保持在7.7到8.几这个之间是吧，没有再反复或者是升高减压，非常平稳。另外我这个股的关节啊也是。以前呢特别在2007年吧，整个这一年差不多都是不敢走路，一走路就疼，刚才我说我血糖高，哎呀你要锻炼，你不走还不行，走吧这个骨头还疼，怎么办呢？你也没办法，还得你也坚持。我连续做了有3个月吧，做了以后确确实实感觉这个治疗仪效果非常好，是吧？我现在一点也不疼了，是吧？每天我就是走5-6千米，是吧？我也都不疼，是吧？ 啊，也就是说，咱们用治疗仪，现在骨头这个疼痛的毛病改善了，是吗？ 对。 啊，那你的见效非常快啊！那李叔现在一直还是在坚持用着，是吧？ 对，我每天都坚持做。 那一天一般用多长时间？ 我一天最少都是保持1个小时吧， 1个小时左右哈。其实啊，就是咱们治疗仪里说，你不光是现在你有糖尿病啊，包括之前的骨头坏死，你坚持用的还可以提高咱们免疫力呢。这样的话，咱就避免这个感冒的一个现象啊。然后李叔这边你也要坚持着做啊，因为坚持你才能够把各种各样的疾病咱们缓解，然后防范于未然。然后在这里呢，我也是真心的代表我们厂家吧。然后祝福李叔，咱们通过治疗仪能够身体健康，咱长寿百岁， 好 不好？ 好，谢谢你， 谢谢李叔被坚持的用啊。 好， 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够应用上。非常感谢徐主任的精彩讲解。那对于想要领取1000块钱费用的朋友，如果你想参与节目之后，就可以来进行报名领取。以下是广告时间。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健康公益万里行公益活动正式启动，将免费向市民发放1000元远红外磁电脉冲治疗仪体验卡，可免费体验10次。因服务资源有限，各地每天接收30人进行体验。想要免费领取1000元体验费用，请您在节目后马上拨打电话进行报名申请。如第一天名额已满，可尝试第二天继续报名申请。报名申请电话：400-108-1000。